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0集。作为无疑，怀家外姓。这两句昨天跟诸位概略的报告过，人生在世间呢，时间很短促啊，纵然是100年，也只是一弹指而已。年岁大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触，如果不明理，不读圣贤书，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无不是罪。佛法当中也常常赞叹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是不读圣贤书，不闻佛法，我们可以讲啊，还是不得人生好啊！啊，为什么呢？不造罪业啊，造作罪业，堕落在三途，那个时间太长太长。何苦在这个短短几十年当中造作罪业，要长劫轮回受苦？这个人生得他有什么好处？啊，做畜生，纵然是毒蛇猛兽所造的罪业，比人是轻得太多了。所以畜生死了以后，很多都能转生到善道啊，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动物我们仔细观察啊，毒蛇猛兽，你不侵犯它，它不会侵犯你。虎狼狮子也只是在饿的时候才猎捕小动物啊，我们看动物奇观里面许多画面啊，那个老虎狮子吃饱了躺在那个地方，小动物围绕它的周围，它理都不理。啊，比起人造业轻得多啊！啊，人的嗔恨心非常可怕。我们看到，往往有手段狠毒的， 啊，造作重罪的，啊，害千万人身家性命，哎，何必要造这种罪业？佛赞叹得人身之可贵，是得人身容易解脱，容易解脱一定要闻佛法，要读圣贤书，啊，要觉悟啊，这个人才可贵呀，啊，人要不觉悟，有什么可贵的？啊，反而不如三恶道的众生。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真正清楚明白了，就是觉悟啊！啊，世间一切法了，自然能看破，能放下了。一心向道，那这个人生就可贵了。啊，早年我们没有听到佛法，啊，到中年才听到，还不晚呢。啊，这个法门的修学，如果你真干，3年就能成就。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超过半数的念佛往生的人，大概他们所用的时间呢，3年到5年，专心呐！啊，我们今天搞了十几年，连个消息都没有。什么原因呢？心不专，意不诚，对于世间名利、五欲六尘没有放下。佛在经上所讲的修学的原则，我们没有掌握到。啊，这个大师之圆通章里面教导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没做到啊。我们六根受摄不住啊。眼还是贪色，耳还是贪音，啊，舌还是贪味，这个就是不知道收摄六根。啊，知道收摄六根，贪嗔痴慢的念头断了。啊，在这个世间生活起居，一切随缘。啊，一切不执着，不分别，一心向道啊！这个3、5年才成功啊！啊，我们的心还被五欲六尘，还被名利所转，这一生念一辈子，也不能成功。世间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多清楚多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要常念呐。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全是假的。啊，在这些虚假上面做活计， 哪有不搞轮回的道理呢？啊，哪有不堕落的呢？什么是真的呢？放下万缘是真的。啊，随顺众生是真的。佛教我们随缘，随缘就自在了，这个是真实的受用。啊，真实的利益。再能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真实当中的真实，没有比这个更真实了。常常想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今天得人生闻佛法，这样宝贵的机缘要不把它抓住，那就太可惜了。一舍人生，万劫难复啊！再得人生不容易啊！纵然得人生，有没有机会闻佛法？如果得人生，生在得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人生也是空过，有佛法的时间短了，没有佛法的时间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这12000年过去之后了，这个世界没有佛法，没有佛法时间有多长呢？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示现作佛，这个世间再有佛法。诸位想想，12000年跟56亿7000万年不能比呀。所以佛跟我们讲的话是真的，人生失去，再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又能闻佛法就更不容易。这一生不能认真修学，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自己这一次幸运的人生？所以生活环境当中，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周边环境的一些人事，善人也好，恶人也好，我总以一个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对待。什么样的折磨也能够甘心忍受。老实念佛嘛，几年之后就往生嘛。何必计较呢？为什么放不下呢？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佛法真实受用，我们就得到了。跟这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总不计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就是老实念佛想想无益的事情不做什么是无益的事情？带不去的事情，我们要辨别清楚损人利己的事情更不能做。准堕三途，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舍己为人，有多少力量我们贡献多少力量，你的福报是圆满的， 我有十分力量，只贡献一两分力量，这个福报啊很少，是有缺陷的，不是圆满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去看，去思维，这个世间众福修最大福报的往往是贫穷之人，他修的福报圆满。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可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70亿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他的福报是圆满的。世间人固然有富贵人家，有亿万财富的，他布施人家的时候也不过去拿出所谓九牛一毛而且拿的又不痛快总是想到的是与我有利我才做一点慈善事业，与我没有利他一毛都不怕那么这样的人我们晓得他一转世就落到贫穷了今天世间亿万财富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到许哲在修因他在修因他那个因就是亿万财富之因佛法讲三转法轮三种方式的教学在新加坡通见道展开经卷这是直接指示你善友天天劝导你像许哲李牧原居士这个来给你作证呢这一般宗教里面讲见证我们佛法讲证明知道人家是怎么修的我们看在心里很明白很清楚你看许哲居士自己说的他的前途一片光明这真的众神保佑他他信心具足只有一个善良的心呢帮助世间苦难的人全心全力在做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的有两分钱做两分钱的你看报纸上登到他的银行存库里头只有37块钱现前社会大众提到他都对他尊敬的这花报果报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底下这一句怀家外心注解里面给我们注得很好臣欺君子逆亲妻背夫兄弟相贼朋友相亲皆外心所使也这是非常明显的下面说然不待行之于四位 皆由机微萌动啊，人不知而鬼神已诛其心矣。所以丧心病狂啊，造作这些罪业的人，今天社会比比皆是啊，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是个骗人的世界，看谁会骗呢？啊，越是会骗的，越能取得高官、高的地位。他居高位，他就骗所有的人民，骗一切众生。啊，所以今天居在高位的有什么好处啊？啊，眼前看到他作威作福啊，往前面再一看呢，阿鼻地狱，他所造的罪业是阿鼻地狱，转眼之间他就去了。堕落在这个大地狱里面，真是万劫不得超生啊！人迷惑糊涂到所以然处啊！从前我们看看古代，注意念古书，你就能明了。古时候帝王将相啊，仁慈博爱，念念呢都是为人民解除困苦艰难，帮助人民啊安居乐业。后人称为古圣先王啊，他行的是王道啊，教化众生，伦理道德啊，他自己所行的是社会大众的榜样。儒家所谓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他这三个字做到了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诸位读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做了县长，他存的是什么心？为人民服务的心，要把他服务的工作做好啊，要让全县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他说的是这工作啊，啊，知道民间的疾苦啊，想尽方法减少税收啊，他天天做这个啊，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节俭啊，他的收入也相当丰厚啊，冬天做棉衣，你看他这个四训里头讲的。他太太用普通的棉絮，不用丝棉 因为一件丝棉袍要用普通的棉絮可以做六七件呢、可以有六七个人啊，一个人享受可以分给六七个人，他有这个念头啊。他的福报不是自己独享啊，福报是分给大家共同来享。从前人做官啊，念念为人民去想啊，他不为自己，刻苦自己，希望人民的日子能够过得好啊。帝王亦复如是啊。所以帝王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叫京师啊，京是大臣，司是什么？模范啊，这个城市是所有城市的模范啊，表率这个意思啊。今天在整个地球上来说，新加坡是京师啊，是全世界都市的一个好榜样、好模范呐！啊，新加坡的人安居乐业，啊，新加坡的官员、高官啊、部长、议员，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天跟群众见面。群众有什么困难，直接找他，面对面谈话，帮助你解决问题。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次。不是像有一些地方官做得大的人找都找不到他。此地总统常常跟人民见面。我们宗教许多聚会邀请总统，他都参加，一点架子都没有啊！人民安居乐业，这个地方治安好，半夜三更妇女出去没有事情，在今天全世界像这样的都市少了。很少了，人民守法啊，官员不贪财啊，所以此地办事不需要送礼，送礼是犯法，送的人犯法，收的人也犯法啊，此地一切按照法律过程来办事。这是现代这个地球上的京师，京师就是榜样啊，模范的城市啊，值得大家学习效法的一个城市。你看人家怎么做的啊？新加坡也有些犯罪，你仔细在报纸上去看，犯罪的不是新加坡人，都是外面来的啊，新加坡本身人那极少犯罪啊，政府面面照顾，照顾得很周到啊，所以心嫁华外心没有忠贞，这个过失大了。注解里面引用宋朝秦桧这一段故事啊，诸位啊自己可以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